在现场我还看到了几位我们乐会的好朋友呢。怎么样，这两天大家对这个天团的印象是如何的？有如何期待这些演出呢？可能很多好朋友觉得，哎，这些演出距离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因为距离太遥远了。那其实这两天大剧院为了迎接柏林爱乐，还有一些特别的活动，像昨天晚上呢，不止在音乐会的现场会有现场的音乐会，而且还有同步的在国家大剧院里面有直播。那大家可能问，哎，为什么网络上国家大剧院的这个网络怎么没有直播？这也是因为版权的原因啊，但是是在大剧院的现场。那昨天晚上像在新闻发布厅，那当时是白岩松在做一个音乐会的导赏，那在艺术资料中心呢，指挥家张毅以及音乐人许璐阳也是在做了昨天晚上音乐会的导赏。今天呢也会这样，如果大家呢没有办法到达音乐会的现场，当然柏林爱乐的票早就销售一空了，那在今天晚上呢也还会在大剧院的里面会有两场导赏和现场直播，分别是今天的晚上是18:45到19:10，在新闻发布厅会有导赏，导赏的嘉宾是王基燕，在艺术资料中心呢也还会有指挥家张毅以及许璐阳进行音乐会的导赏。另外呢还有一个台湖舞美艺术中心，是导赏嘉宾是高毅。这些音乐家还有音乐人呢也都曾做客过古典也流行。那通过大家在音乐会的导赏呢，可能也让大家的更清楚的了解关于柏林爱乐，关于这次的指挥家杜达梅尔，以及这几场音乐会的不同的曲目的介绍。像今天晚上呢将演出的是莫扎特第24钢琴协奏曲以及肖斯塔科维奇的第5交响曲。在今天的上午的时候，那大家可能也有朋友看过了，刚才我说了看过了彩排，我在现场看了很精彩的彩排。其实有时候大家觉得，哎，彩排和看音乐会不一样的感觉。对于我来说更喜欢看彩排，指挥家怎么样和乐队来磨合，乐队的怎么样的训练才能达到指挥家的声音。而钢琴家郎朗呢在现场真的是表现最佳，因为他全程都不用看谱子。那当指挥家跟乐队说我们需要哪一块重新练的时候呢，郎朗还起身去看一下杜达梅尔的总谱，哎，到了哪一段，那他随时都可以背出来，就是全程的看指挥与乐队交流。而整个现场的气氛，杜达梅尔、郎朗以及柏林爱乐呢，大家都是像合作多年的老朋友一般，音乐之间的协调默契感十足。所以相信如果现场今天晚上要去音乐会的话，我觉得大家应该也是打起十足的精神，充满期待。这次为了迎接柏林爱乐，那国家大剧院也是想了不少的新的点子和主意，让大家呢更是多样性的来了解古典音乐，让我们觉得古典音乐在身边。这里呢我也是为了应和莫扎特，不过呢没有给大家带来莫扎特的第24协奏曲，而是现在听到的这一首莫扎特的双钢琴协奏曲。那这个演奏呢是来自于钢琴家卢普以及佩雷西亚的合作，这是莫扎特的双钢琴作品第448的第3乐章，双钢琴奏鸣曲。 也流行。 来看看大家的签到和问候。一语说了，上午彩排邂逅小月老师开心，是我还记得见到了 Sarah 吧，真的是没想到在彩排的现场也看到了大家，也是很难得的机会来近距离的感受。那我不知道一语还有 Sarah 在现场的朋友，看过彩排的朋友，大家怎么来看待彩排和音乐会呢？其实我想说说我的感受。对于我来说呢，我刚才说音乐会我非常喜欢，当然现场来看来感受，但是彩排呢，对于可能更多的音乐专业的朋友来说呢，可能更重要，想了解指挥他要的点在哪，这位指挥他想要求的地方在哪。像杜达梅尔，他本来就是拉美的音乐家，所以他对于莫扎特哈，对于音乐本身，他的那个节奏的点，他所要求的那个磨合的点以及动感，我觉得是十足的，这也可能和其他的指挥不一样的地方。那我看到朱自成有问题哈，请问老师，柏林爱乐的这场音乐会能有光盘出售吗？不会的，因为这场音乐会呢，应该是DG 唱片还有柏林爱乐自己本身没有录音，所以呢不应该会有光盘出售。如果大家现场感受的话，可以看看国家大剧院在现场，我就说在剧院外面会有几场不同场合的直播。另外还有个地方啊，刚才我也说了，是在大剧院的这个另外一个外面的舞台。刚才我也说了，外面的舞台是台湖舞美艺术中心，这个地方我觉得应该还会有着音乐会的现场直播以及解说。如果大家在网络上，恐怕是找不着，或者是出的唱片也没有这个版本。今天晚上的曲目还是很精彩的，不同音乐家的不同风格。刚才也提到了，有莫扎特的第24钢琴协奏曲以及肖萨科维奇的第五交响曲，老肖啊。说完了柏林爱乐，再说另外一个天团，那就是维也纳爱乐。真的是在这十天之内，可以说是北京还有周边附近的乐迷们都是很有福气。刚才我说了，柏林爱乐是这两天22、23在北京国家大剧院，那维也纳爱乐呢是在26号、27号在天津大剧院。那前两天呢，在我们的音乐会里也做过了微课，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讲了相关的音乐会的内容。这里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来自于维也纳爱乐的拿手曲目《电动快速波尔卡》。听刚才的这段音乐的感觉，真的像是古典乐迷的节日一般。刚才呢也提到了维也纳爱乐，再说回到柏林爱乐，因为现在我们听到的版本则是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所演奏的老版本的作品了，来自柴可夫斯基。柴可夫斯基弦乐小夜曲当中的圆舞曲乐章。说到柏林爱乐，说到此次国家大剧院，那他们自己形容叫做排兵 布阵，因为呢，他们通过在剧院内的搭建光纤在艺术资料中心四楼，还有新闻发布厅，以及国家大剧院的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分别设立了直播分会场，可以让大家呢通过大屏幕同步欣赏到柏林爱乐的演出盛况。嗯。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来关注演出方面，大型原创舞台剧《永定人家》经过一年的锤炼复排后再度亮相舞台，连续两天在北京电视台大剧院上演。此次复排在原剧基础上删繁就简，重点突出当代风貌和门头沟地域文化特色，展现出改革开放40年的民生变化和文化建设成果，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民俗民间传统技艺等精彩场面融入了舞台展示。大型原创民族舞剧《天之路》将于11月24号到26号在民族剧院首演，讲述了以主人公张公为代表的铁路建设者成功攻克多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等世界性技术难关，将青春和生命奉献给青藏铁路建设事业的动人故事。这部剧用民族风格浓郁、情感充沛的肢体语言和充满质感的舞台视觉呈现，体现了汉藏一家亲的民族情怀，刻画出几代青藏铁路建设者不畏艰难、勇攀高峰的中国梦精神。北京现代舞团近日举办了10周年作品展演发布会，舞团团长、艺术总监王媛媛甄选舞团10年来的作品精华，回馈伴随舞团10年成长的忠实观众。2018年，创作依旧是王媛媛最重要的事儿。上半年创作戏剧舞蹈风声鹤唳，于6月6号到10号在天桥艺术中心首演。下半年10周年庆典嘎啦于12月8号在天桥剧场上演，意在回望舞团10年之路。而10年前的12月8号，舞团在天桥剧场首演第一部舞剧。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大左编辑播报。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你有没有好奇在下半时段的第一首我带来的是什么作品？带来的是曾经北京音乐广播在2013年转播的柏林除夕音乐会上郎朗与柏林爱乐团合作的普洛科菲耶夫第三钢琴协奏曲。是不是很难得的录音和这种当时的机会呢？那在这次的音乐会上，今天晚上郎朗将和柏林爱乐演奏莫扎特第24钢琴协奏曲。 先说普罗科菲耶夫这第三钢琴协奏曲，大家也都知道这首作品，这也是普罗科菲耶夫最著名的作曲之一，而且整个的作品非常的难度高，不仅是对于钢琴的要求，对于乐器有乐队的要求也是难度非常高。那朗朗呢，在这场音乐会之前，2013年之前，都已经和柏林爱乐合作过35次了，更不要说在之后了。但是呢，可能大家很关心这个朗朗现在手的状态，因为在去年，朗朗练习拉威尔的左手协奏曲的时候，手部受伤了，得了腱鞘炎，而且在3月份，他也被迫取消了。像国家大剧院的独奏音乐会，还有跟国外包括跟柏林爱乐的音乐会，进入了漫长的休整期。在休整的同时呢，其实他也会参加了一些包括录制一些节目，像青少年的钢琴教程啊，以及其他的作品。在今年的7月份，朗朗呢亮相美国波士顿 Tanglewood 夏季音乐节，当时演奏的就是莫扎特的 C 小调第24钢琴协奏曲，也就是今天晚上的曲目。那这是从他去年3月份一直进入休整期之后的首次演奏。那今天呢，我是在国内的现场第一次看到朗朗复出以后的音乐会或者说彩排，整个状态非常好，没有让人一点担心他的手指的任何状态，而且一点也感受不到他手曾经有过受伤或者腱鞘炎的状况。当然他现在选择的曲目都还是莫扎特的这首第24钢琴协奏曲，包括和维也纳爱乐在过两天在天津大剧院的演出，11月26号也是这首莫扎特第24。来，现在听听普罗科菲耶夫第3。这个技巧，这个状态，希望朗朗尽早的恢复。什么时候可以听普罗？什么时候听到难度更高的作品？这就表示他的手伤完全康复了。但是目前为止，弹莫扎特绝对是绰绰有余的。而且朗朗演奏很大的特点就是背谱，他这个大脑真的是很让人钦佩，他脑海中就是有很多的谱子的库存量，而且他的演奏的库存量。所以背谱的最大的好处就是他可以完全的投入看指挥。很多朋友对于朗朗的表情产生了非议，我觉得还是套用昨天和陈萨在节目当中说过的一句话，就是周广仁先生说的，只要是自然就好，不在于或是装大师或者是装得如何朴素，自然在音乐中是自然的就好。其实这个表情其实也都是全情投入配合到音乐上的。全面的背谱让他可以好好的看指挥，以至于甚至如果和乐队产生偏差，朗朗也可以在演奏中及时的纠正出来。所以这也是世界上这么多的大乐团愿意和朗朗合作的原因。今天古典流行被两个天团所霸占，分别会带来柏林爱乐的作品，包括我们听过朗朗的演奏，还有呢就是维也纳爱乐的演奏。这里呢，我们听到的是维也纳爱乐演奏的我们喜欢的作品《城堡圆舞曲》。